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各位大家好，城寨有樂就終於復活了。咁翻嚟喺加拿大探親之後咧，就翻到嚟之後個氣管一路都唔好啊，咁所以咧就休息咗一段時間，停一停先。咁啊，其他嘅直播嘅節目咧就死都頂住啦咁樣。咁啊，今日就復活啦。咁因為身體開始好轉啦，咁亦都係有啲嘢想音樂上嘅嘢想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的時候就看了這個香港電台的、這個、中文金曲頒獎典禮，就在 YouTube 上面就看了那個頒獎禮的演唱會，獲得金針獎的就是達明一派。今天我們城寨有樂的主題就是達明一派，那個演出 大明一派的演出當然很精彩啦，也都唱很多的歌呢，都是八七八八八九幾年呢最流行的黃金時代的大明一派的歌曲。咁黃耀明在庭上在台上面嗰番講說話都引起一些爭議啦，就是話即係佢表達的方式就係可能不清楚啦，就係、是、話好似港台有呢個自我審查，唔俾佢講一啲嘢咁。咁但係收尾佢都澄清，其實係因為佢唔想令到港台即係牽連港台，所以有啲說話冇講。其實佢原本係想講國歌法同國旗法。咁裏邊佢就係講，因為當一個城市太多禁區、太多紅線嗰陣時咧，就嗰個創意就冇咗嘅咁。咁令到我今個禮拜除咗係因為金針獎俾咗呢個最高榮譽達明一派，即係呢三十年咧，差唔多陪伴我同埋大家同代人一齊成長嘅一隊樂隊。另外就係咧喺美國嘅 The New Yorker， 一本美國好重要喺東岸嘅文化雜誌《紐約客》咧，係寫咗一篇好長嘅文章，係一位姓范嘅女士英文撰寫嘅文章。咁咧就係講解香港嘅 Canton Pop。而裏面咧係訪問咗好多人嘅，其實咁而代表人物咧就係何韻詩啦，同埋係黃耀明。咁黃耀明嘅一番説話咧，亦都係講出咗 Canton Pop 嘅衰落同埋興起。佢亦都提到係喺因為香港係一個所謂東西方衝擊嘅地方，所以曾幾何時咧係爆發出一個嘅創作力，係產生咗所謂嘅無限嘅可能性咁樣。咁呢個 hybrid 所以我係一種香港嘅雜種文化，先至係令到 Canton Pop 能夠彈起。而體現呢種雜種文化嘅咧，我相信就係體現喺黃耀明嘅樂隊達明一派身上。喺節目開始嗰陣時咧，就我揀嚟嘅咧係一首我自己到今日都仍然係好喜歡嘅音樂，就係《今夜星光燦爛》。好多人今時今日即係呢首歌應該係八七年左右啦，我諗三十年之後。聽翻呢首歌咧，係有唔同嘅感覺。喺《New Yorker》嘅雜誌呢篇嘅文章裏邊咧，何韻詩同阿黃耀明不斷都講一個 point 嘅，包括個作者本人都係，就係話呢啲嘅流行音樂經過時日嘅洗礼，佢嘅意義因為 context 嘅改變而產生咗新嘅意義，係原本嘅意義被隱藏。咁就佢作者講出一首係咩咧？就係、是《血染的風采》呢首歌，因為貫穿嗰個人物係何韻詩嘛。而何韻詩最崇拜的就是妹姐啦，梅艷芳。而梅艷芳是唱過呢首《血染的風采》，而呢首歌原本就是當時中越戰爭自衛還擊戰裏邊一套電影《高山下的花環》的主題曲，是講緊解放軍的愛國主義。但是六四之後就將它變成是譴責解放軍的一首民運的歌曲。咁個意思亦都係咧脱離咗原本的 context， 而變成新的民運歌曲。很多時候達明一派的音樂所謂歷久不衰，就是這樣的原因，就是呢你聽《今夜星光燦爛》這首歌的時候，你會聽到燈光裡飛馳，失意的孩子，請看一眼這個光輝都市，再奔馳心裡猜疑，然後去到最後尾那句，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我相信八七年的時候是對九七的迷惘，所以就擔心那個城市的光輝結束，但這首歌一語成籤，即是去到最後果然是一首預言的歌曲，就是我們今天已經見證了這個城市的璀璨光輝終結了，也都是廣東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的終結。所以我節目開始的時候選擇的是這貫穿這三十年來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而達明一派也都是呢跟其他樂隊和其他音樂人最大的分別，是因為他們誕生之後的作品是扣緊住香港的這個城市的脈絡，而令到呢那個城市的轉變反映在個音樂，到今天你再聽的時候，你就會將個 context 轉變之後呢，就會出現了新的感覺和變化。跟住第二首揀給大家聽的也都是早期的作品《迷惘夜車》。 于心中孤身再穿过沉醉的都市，怕看到是夜里的街道，车厢中匆匆已收到迷惘的警告，似快要暴裂我的风暴，再缠着我心横到远方的冷漠铁路，划过雨千重霓虹，夜幕在默然流动，我已觉冰冷又冻，在眼中不留无穷，是寂寞尽情愚弄，理智失了自控，我乱碰乱碰乱碰乱碰乱碰却一空，沙中空虚已赶到围困于苦恼，也带到像猛火的煎熬，飞奔中车厢里车客全也不知道，占据我是夜里的呼号，在疲倦叹息逃避压迫中继续去路，划过雨千重霓虹，夜幕在默然流动，我已觉冰冷又冻，在眼中不留无穷，是寂寞尽情愚弄，理智失了自控，我乱碰乱碰乱碰乱碰乱碰脚一空， 迷惘夜車都是屬於達明一派早期流行的音樂的作品，很奇怪的，在黃耀明的金針獎的演唱會裏面他也有講到的，就是原來達明一派的組成是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的同一年，就是1984年劉爾達就在這個搖擺雙周，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有本咁嘅有份咁嘅報紙啊。其實喺搖擺雙周裏邊咧，就登廣告，就邀請同佢合作組 band 咁樣。咁就當時喺商台做 DJ 嘅黃耀明咧，就睇到呢個廣告之後就去應徵。咁咧就當時佢哋所玩嘅音樂，或者大家試下夾唔夾嗰陣時咧，就係、玩一啲嘅英國嘅流行音樂。咁包括就係呢個 Culture Club 嘅樂。即係當時 George Boy George Culture Club， 我相信好多我哋同代嘅人都聽到耳熟能詳㗎啦。呢個 Come Up Comedian 啊，呢個好多一時噏唔出嘅其實。另外就係當時香港係好受呢個英倫嘅電子音樂嘅樂風所影響，到今日亦都奠定咗達明一派嘅音樂風格係英倫嘅電子音樂嘅風格嚟嘅，冇改變過咁多年都。咁當然大家都睇到咧，其實另外影響得佢最深嘅，當然就係 Pet Shop Boy 嘅音樂啦。Culture Club 反而就唔係，我覺得。咁就一拍即合之後咧，就當時阿黃耀明就揾咗呢個商台嘅余曾，就幫佢哋起名。咁就余曾就幫佢起咗名，就叫做達明一派。 並且介紹了他們去寶麗金，咁就84年組成，86年就推出第一張唱片啦。咁然後去到1990年就解散咗，96年之後就重組。咁大家知道達明一派嘅音樂，除咗英倫流行音樂嘅影響，頭先黃耀明喺《The New Yorker》所講嘅無限可能性，東西方嘅碰撞咧，亦都係體現喺呢度啦。廣東話唱出嚟一個城市嘅內容，關於香港呢個城市。好貼地嘅一啲內容，然後個音樂嘅風格係西方嘅風格，然後變出一個新嘅形式出嚟，就唔係以前嘅小調啊、麗莎啊、鄭錦昌啊，或者係嗰啲嘅所謂東南亞大馬嗰啲嘅粵語流行曲，而係咧變成一種有香港嘅都市感性。呢個係達明一派音樂先有嘅 ，Beyond 嘅音樂係冇嘅，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唱出年輕人心聲、很直白的一種搖滾樂的曲式。似什麼呢？就是我覺得早期的 Sam Hui 都是這樣的，很貼地的生活，講加價熱潮啊，講這個打工仔啊，講追女仔啊，這些東西。那時候日本文化流行的時候就講日本娃娃啊，尖沙咀 Sushi 啊等等這些。那就那個曲式就是這個搖滾樂。那但是呢，達明一派音樂就由搖滾樂變成英倫的電子音樂，但是呢它就多了很多東西混合在一起的。那混合的東西是什麼呢？除了剛才講的余曾將它撮合啦，另外就是張淑萍的形象設計啦，一個長頭髮一個短頭髮，你看它們的唱片封套每一張由86、87、88、89、90每一張的達明一派的唱片的封套其實都是 collectible 的。到今日我擁有的黑膠唱片裏面的唱片封套，到今日擺出嚟，你仍然會覺得 outdated 嘅咧，就係達明一派，因為幫佢設計嗰個，當然就係今日已經係紅遍成個華人世界的張淑萍。咁可以咁講，達明一派的樂隊唔係淨係達明一派兩個人，係集當時香港流行文化的精英喺裏面。早期的填詞人有陳少琪啦。另外之後有何秀平啦，有 歪文啦，黃偉文啦，一路合作嘅夥伴到而家人山人海啦，即係呢個梁基爵同埋蔡德才都有自己樂隊嘅，其實人哋都有電子音樂嘅，即係音樂人嚟嘅，唔係純粹係幫黃耀明幫達明一派咁簡單。咁另外就有郭啟華啦，同盡念一班出身嘅人，因為黃耀明都有參與過盡念嘅呢個前衛嘅。戲劇團體的活動，所以很多當時不想走主流的年輕人，文青好、女文青好，想參與的藝術團體最想入的其實就是盡念。而盡念就是有一套很獨特的舞台的語言、玩文字的方式等等、音樂的語言等等，所以就聚焦在達明一派身上。所以在這30年來，達明一派所 achieve 到的東西絕對不只是劉以達、黃耀明，是根本反映了80年代香港文化精英一種新的都市感性的形態的出現的。這個絕對在 Beyond、 在其他太極、在其他的樂隊身上是找不到的。其實我剛才說就是這些音樂隨著時間的改變而產生了新的 context， 有新的意義。我記得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裡面看他怎樣演繹這個馬路天使，在雨傘運動之後，其實他演繹馬路天使的時候一開始是 feature with 這個何韻詩的一起舉傘，那些馬路天使是由當初80年代流連在街頭的邊緣少年老黎妹不肯回家的小路，變成流連在街頭爭取民主的黃之鋒和羅冠聰。我看現場看的時候是相當大的感觸。跟著下來找到的這個版本是亦都係好感觸嘅，係黃耀明同盧海彤，盧海彤吉他伴奏伴唱嘅《馬路天使》。 尖声高呼于风中孤单 乍现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在睡一空，原落眼光的追踪与讥讽已失作用，让每刻青春与街灯每晚重逢，长夜里天使在欢笑在呼叫，让分秒让一切忘掉，在路中连接，长路里充是圈套是苦恼，话佢会是警告，谁料到望着夜幕，任意抛开每个劝告，黎明渐到，谁愿意？谁愿意？谁愿意？ 在《馬路天使》這首歌裏面變回去到這個2014年的香港，那種的年輕人睡街上街佔領馬路那七十幾日去爭取雙普選，去對抗這個獨裁專制的中共，那首歌就賦予了新的時代的意義，就等於在《紐約客》的雜誌裏面何韻詩所說的梅艷芳的音樂經過時代的洗禮、時間的改變，它的文本本身的意義是被隱藏，然後產生了新的解讀方式。我相信《馬路天使》這首歌是香港少數能夠在經過三十年之後是產生新的意義的本土的音樂來的，所以我再播多另外一個版本，這個版本就是這首歌誕生的時候還未出世，就是岑靈兒的版本的《馬路天使》。 使于漆黑街中，身躯偶然随处碰，在眼中，在半空是赤色的霓虹。渐渐高呼于风中，高得就完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尽数一空。 今天我準備這個節目的時候，一直找達明一派的作品，其實好像就是回顧自己過去三十年的成長的經歷。我記得他跟盧凱彤這個音樂會，在台灣的音樂會那裡唱的這首歌。他說當時其實盧凱彤跟他都是一樣，是在不想回家的弟弟。達明一派，我記得在演唱會裡面，我看的最後那個就是有一段是向David Bowie 致敬的，咁樣叫做寫俾大衛寶兒的情信咁樣。咁裏邊佢提到，其實 David Bowie 係令到好多當時覺得自己好 offbeat 嘅人咧，係唔會感到孤獨，唔會感到孤單。咁無論係性取向啊，或者係衣著啊，或者係打扮啊，或者係唔係咁服從於主流嘅人，都會覺得啊，原來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嘅，可以有 David Bowie， 可以有好多正中意 David Bowie 嘅人嘅咁樣。咁我覺得達明一派喺香港係有呢種咁樣嘅作用喺度嘅。黃耀明同何韻詩都係come out嘅同志啦，就係同性戀取向嘅啦。咁好多圍繞住達明一派身邊嘅填詞人啊，或者音樂人咧，其實都有呢個同志嘅性傾向啦。除咗性取向之外，包括喺音樂口味上邊，可能未必係咁 Canton Pop 主流啦，即係阿倫啊。張國榮啊，嗰種嘅音樂主流，咁實際上達明一派嘅音樂喺歐洲、美國嚟講咧，根本上就係主流音樂嚟嘅。只不過香港喺四大天王年代崛起之後咧，大家就定於一種 formula， 就係覺得呢種先至係 Canton Pop。咁達明一派嘅慢慢，特別係黃耀明單飛發展之後咧，就被排擠到去成為呢個 alternative 另類嘅一個人物。咁但係我覺得達明一派喺成個大中華的地區，包括他在內地很多粉絲的黃耀明，因為內地也有很多人根本是不認同 大陸的主流社會，或者願意自己身處在一個邊緣的地位，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在大明一派的音樂他的歌曲裏面是找到一種集體的認同的。譬如馬路天使就是這種，我覺得不想回家不代表一定是壞的細路，不想回家可能就是說他對主流的一切他不認同，包括教育制度，包括老豆老母逼你成功地做這個專業人士等等這些東西。所以就我相信最能夠令到今時今日很多人在三十年之後重聽是有一種的產生新的意義，因為的背景 context 的改變，除了今夜星光燦爛，除了馬路天使迷惘夜車之外，我相信這一首也是當周圍都是紅線的時候，這一首歌已經不是講緊性取向的問題。跟住落嚟嘅係我相當喜歡嘅達明一派嘅一首歌《禁色》。 曾經係你哋投票選出嚟你哋最中意嘅歌《禁色》。窗邊雨水。侵扰安睡，又再撇失乱发堆，无须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 达明一派的音乐里面很多时候他们的作品的歌名都是很有文青甚至文学的色彩。咁《馬路天使》係以前喺民國時代上海嘅一個電影嘅作品啦。咁而《禁色》咧，大家如果有讀過日本文學史都知咧，就係1951年三島由紀夫嘅同名嘅作品。咁而喺呢個大島主嘅《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呢套電影裏邊咧，就薩卡摩托作嘅主題曲就係叫做《Forbidden Color》，漢字亦做《禁色》。咁喺1988年，達明一派就發表咗呢一首作品，就係劉以達作曲啦，陳少琪作詞。咁有好多個版本嘅，之後何韻詩亦都有翻唱過。咁初初出嗰陣時候，大家就我當時好奇怪嘅，呢首歌點解流行？因為嗰陣時候我已經即係阿黃耀明未襟啊，但係已經聞到嗰陣同志味喺裏邊嘅啦。即係被禁止嘅愛情，因為即係當然咧睇到呢、這個睇過呢個《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你就會知道黃耀明的呢首歌其實是講緊不被社會認可的愛情，而不被社會認可的愛情當然就是同志的愛情啦。咁但係到今日你睇翻呢首《禁色》咧，當物轉星移之後，個禁亦都唔係在於個色，唔係因為你嘅性取向咁簡單，被禁嘅係咩？你嘅政治取向。你的思想取向，当全个社会都是红线，这样东西不可以掂，那样东西不可以掂的时候，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就会听到夜晚黑有人敲门的时候，你就会很害怕。这个不是因为你是同志的身份，而是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同志的身份。所以如果你是对达明一派的音乐有喜好或者追随了这么多年，你每一段時間攞翻出嚟聽嗰陣時咧，係結合翻嗰個香港嘅社會嘅改變同埋個環境咧，係令到你咧係會有一種全新嘅感覺嘅。而相信好多你聽Beyond， 你聽呢、這個太極樂隊，你聽呢、這個Blue Jeans 等等咧，係唔會有咁嘅感覺。只不過就係嗰首舊歌掀起你一啲昔日嘅回憶，而唔係產生一啲新嘅感受。咁喺除咗佢嘅歌曲能夠貼近香港社會之外，我覺得很多時候也有一種很少有的文學色彩在裡面。剛才我講禁色的歌名是源自於這個三島由紀夫和這個大島主的電影的主題曲。在達明一派的後期的音樂的轉向裡面，也很多是講愛情的歌的。而這些愛情的歌很多時候也是跟文學有關的。咁跟住揀嚟嘅咧，就唔係咁多人喜愛，亦都唔係咁流行。但係文學色彩相當之重，音樂有一種好緩慢、反反覆覆嗰、那個曲、那個 form 嘅形式同 content 係配合得好好嘅一首情歌《雙神》。 濃情掠過，瞬間即逝。埋没我心底，无从预计你的心内容纳爱的空位，身边虚假留下的安慰，自你那边人粗艺。从谈话里你的虚伪，蚕食我身体，谁能预计爱的绚丽，全被墨火烧毁。种种苦楚潜在心交替，像对我说热爱枯萎，彼此的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 呼风声伶俐，催促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无限痛苦但美丽。你的虚伪蚕食我身体，谁能预计爱的顺利，全被猛火烧毁，种种苦楚潜在心交替，像对我说彼此的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呼呼风声伶俐，催促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无限痛苦但美丽，彼此的心停滞，终于不可维系，从徘徊寂寞路令爱荒废，呼呼风声伶俐，催促光阴流逝，从来未发现梦已封闭。 咁喺我哋八十年代，我就1984年喺入中文大學。我記得當時就係喺 canteen 食完飯，行上去呢個亞群館嘅電視房嗰度，就睇住呢個戴卓爾夫人同呢個趙紫陽簽署呢個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係完全冇感覺，我仲記得同啲同學講起話：，1997都唔知係咪喺度啦，可能去咗第二度啦，唔喺香港啦咁樣。嗰陣時仲有咁多年咁樣，咁但係估唔到就～眨下眼就已經是由1984年到現在已經是超過30年。而我們在我記得在香港電台的頒獎禮的音樂會裡面，黃耀明就跟劉爾達說，他說我們都是在屋邨長大，一個就是說我在彩虹邨，好像一個就是我在牛頭角下邨，我自己也都是在屋邨長大，在東頭邨。你問我對那個世界的認識，在一個屋邨細路裏面，在一個這麼有限的資源，一個這麼貧窮的家庭長大，你能夠開闊你的視野，能夠知道這個音樂除了有譚詠麟，除了有五輪真功，除了有谷川新司之外，除了有這個鄭少秋、汪明荃、關正傑之外，原來有一個世界很闊的，是有一些 叫做 Boy George 的電子音樂，有這個 Pet Shop Boy 的電子音樂，有這個 U2， 甚至有這個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的主題曲。我相信習大明一派是開啟了我們很多由基層出身的人，在屋邨長大的基層的小孩子的視野，是因為敢做敢試，除了劉爾達，亦都是跟黃耀明後面的一班創作人是有很大關係，是大家都會覺得應該試一些新東西， 應該將一些新的感覺，將一些新的題材帶給香港人。現在我相信是沒有這種這樣的想法的了，已經是從事流行文化創作的人，大家已經好像覺得理所當然就是那些東西。但是那個年代的香港人，我相信比起現在的創作人，那種視野，那種進取性是多很多。不得就不得咯，這樣。你看剛才無論是雙世的音樂，其實一點都不容易接受的，其實那種緩慢沉悶那種感覺，因為那首歌其實是很抑鬱的嘛。跟住我揀嚟呢首歌就係相當有 Pet Shop Boy 風格㗎啦，其實就係批判香港嘅流行文化，甚至係批判緊譚詠麟為代表嘅廣東流行音樂，就係嚟自大明一派嘅作品《天花亂墜》。在今次香港電台頒金針獎給鄧明一派，以及在美國的 The New Yorker 一本這麼重要的文化雜誌裡面出現一篇關於何韻詩、黃耀明的訪問，講廣東歌流行音樂，叫做 Island Song， 就是香港這個島的音樂，是很傷感的一件事來的，不是開心的一件事來的。傷感是因為你知道那件事已經消失了，那個是一個 差不多是 tribute 向那样东西已经消失了的东西致敬的一个荣誉来的。我记得我在回来的时候我做三不管的时候也有讲过大明一派获奖这件事。在八十年代我们后生的时候曾几何时我们觉得个世界是我们的。我们想点就点可以。然后我们创意澎湃香港可以冲出国际我们现在终于起步。我们有 Beyond, 我们有小岛乐队我们有达明一派。我们有这个很多的新的音乐的作风音乐风格。有 Raiders, 有浮世绘有这个繁风有 Fundamental。但是原来你发觉起步那一刻其实就是他终点来的。他已经去到他的最高峰其实。你三十年之后望返转头。在今天节目结束这个达明一派的致敬的这一集里面呢就揀嚟呢一首歌是达明一派向自己致敬的就是叫做达明一派对。希望大家喜欢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从前在圣诗班的委员吗国庆派对再次遇见他。移民外国的他屋也卖了。圣诞该高兴一下，迷上他，忘记他，如一周年吧。看你看我，我今天如何做法？如尾巴和尾巴，还是相连着？你那结尾，请申报一下。他有十个，哪晚哪女哪个在救火？谁人话这史诗一揭就破？个个也记得他发生过，迷上他，忘记他，如一周年吧。看你看我今天如何造化？如尾巴和尾巴，还是相连着？你请申报一下，从前食的菜怎吗？个个努力换了吗？听说某某去向你名下乐代茶，仍然留下坏旧吗？看你记性有几差，唱到这里漏了几个他。色雪剧吗？到半百岁可想着一下，迷上他，忘记他，如一周年吧。看你看我今天如何造化？如尾巴和尾巴，还是相连着？你那结尾，请申报一下。从前剩的齐集吗？某某去向你名下落袋茶，仍然留下怀旧吗？看你记性有几差，唱到这里漏了几个他他他他他他。金色和金果然被保存吧，这世界有否及前言立法？离国家回了家，仍住中环吧。信又带到身躯里笑骂，从前好像还在吗？世故了也未算差，偶尔有个壮志，你就不必惊诧。前行还能前卫吗？念旧又是落伍吗？过去过了，但至少也像火。